第87集，文俊到底是在傅云宪身边历练出来的，处事相当得体，对待官谷不卑，对待流氓也不抗。他事先就受到傅云宪的交代，二话不说就给金牙打了10万元人民币，说谢谢赵颖，等人接出来了还有重谢。文俊的嗓音不细，说难听点就是公鸭嗓，上天给了他芸芸众生的漂亮脸蛋，就没再偏心的让他锦上添花。但他刻意掐着嗓子说话时就别有韵味，那声音中沙中带媚，听得金牙浑身酥软，耳膜都要被融化了，心说 傅云宪的秘书就是跟外头那些不一样啊。 一路紧赶慢赶还是迟了，许林候在法院门口，见傅云宪出现便递了西装上去，还特别体贴地绕到他的身后想替傅云宪穿上。傅云宪先他一步自己穿上西装。许林问他 还顺利吗？ 傅云宪看了许林一眼，整了整领口袖口，顺利。傅云宪虽然迟到了20多分钟，但幸好蒋振兴案还剩最后2天庭审，公诉方已经人仰马翻，精疲力竭，也没就此发难，反倒是何祖平怒意滔滔，打从傅云宪出现就一直瞪着自己这个不孝徒弟。傅云宪对之视之不见，入辩护人席位准备开庭。蒋振兴案经过连续10天的开庭，第11天的庭审已经进入辩方举证与法庭辩论环节。傅云宪与他的律师团队把最重要的定案证据审计报告推翻之后，公诉方基本大势已去，案子改判看来已是板上钉钉。庭审时傅云宪与何祖平搭档默契，与公诉方针锋相对，然而庭审结束后，何祖平对庭审效果表示认可，却仍对傅云宪的迟到行为心怀不满。眼看又是同一位被告的两位律师庭后互不交流的一天，傅云宪却不搭理粘上来的同行与媒体，反倒对何祖平说， 老何，咱们爷俩今晚喝一杯。 何祖平微微一愣，连着他的助理都瞪着眼睛，一脸的不相信与不理解。 圈里人都知道这俩师徒不睦已久，傅云宪刚愎自用，何祖平汉格不通，这俩人碰一块儿不啻火星撞地球， 然而傅云宪竟能主动开口，这实在是个开天辟地的信号。何祖平心有怨气，脸色虽不善，当着一众律师的面儿，话里总算还给对方留下了3分颜面。 明天庭审最后一天，得尽全力打好最后一仗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傅云宪决定的事情谁也搬不回来，他扭头就走。 地方我让小许定好了，就一杯，不耽误事情。 何祖平仍不愿意，越老越活回去了，接下来的话已经很不客气了。 我不受你的情。 傅云宪头也不回，态度相当霸道。 那就你请。 师徒俩没选高档的地方，他们住的酒店附近也没有，就3-5家小餐馆，风格古朴甚至简陋，阵阵油腻香气飘出帐院，一直营业到凌晨。傅云宪毫不避讳何祖平，当着他的面给这时那位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，让他那边派人查一查缉毒大队里有没有一个6指儿，应该是特情。对方表示能证明案子里存在特情，马秉权的死刑倒是可以暂时被拦下来，但那么大的案子，就是特情也未必能减刑，也就是拖延数日多活几天，最后难免还是一死。傅云宪显得胸有成竹，能先拦下死刑就行，后面的事情我自有安排。何祖平险些翻脸而去，他最看不惯这种律师，尤其这人还是自己教出来的。上菜的小姑娘眼尖手快，一把挽住并拦下了何祖平，喊他 律师爷爷， 还说 律师爷爷别生气，有话坐下慢慢说。 眼力不错，能看出这里做的是律师。 傅云宪挂了电话，看出何祖平脸上的不悦神色，勾了勾嘴角，用目光一指何祖平，问小姑娘： 怎么看出来？ 蒋振兴的案子嘛，全国都知道，这两天这里来往的不是记者就是律师，扛摄像机的就是记者，穿西装的就是律师。 小姑娘顿了顿： 我见过很多了，都是特别有名的大律师。 傅云宪难得有些弹性，问他： 你都见过谁？ 做开门生意的其实就是跟顾客唠，唠熟了好揽回头客。小姑娘自己也不知道那些律师谁是谁，听着个个有名，回头就忘了。她想了想，只好承认： 听别人说很有名，但我记不住，我就知道傅云宪。 一直虎着脸不出声的何祖平突然开口： 你看他像谁？ 小姑娘眯着眼睛朝傅云宪细细打量一番，突然红了脸说： 他不像律师，像电影里的黑帮老大。 这也就是无知少女被港片坑了，现实社会里没有高大英俊的周润发，只有獐头鼠目的马炳源。 傅云宪笑了不说话，又去摸烟。这几天他试烟试得厉害，几乎烟不离手，兜里的烟盒已经空了，他掏了100元给那个小姑娘，让她上包烟。小姑娘看得出对方不抽平价烟，摇头表示这里没有中华与外烟，只有牡丹与塔山。傅云宪说： 就拿塔山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 菜没上齐，烟与酒倒先来了。傅云宪伸手拿起一瓶小炮仗，拧开瓶盖，主动给何祖平斟了一杯。傅云宪边倒酒边说： 你以前提议废止劳教，后来又说基真分离，这些我都明白，确实有助于保障人权，推进我国的司法建设。但你最近大把力气都花在了改变我国枪支鉴定标准，这么折腾的价值在哪里？ 何祖平反问傅云宪： 你说价值，每年都有人因仿真枪入刑，就像高化，一上来就被判了无期。修改一条标准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小事儿，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，能把这些人的案子翻了，难道没有价值？舍本逐末。 傅云宪不以为然： 玩仿真枪的人有多少？你有这经历死磕这条与绝大多数老百姓利益无关的法律，不如去干点真正利国利民的事情。 何祖平摇头道： 以前枪支鉴定标准是16教耳每平方厘米，突然改成了1.8教耳，先抓了一批，后来唱红打黑又抓了一批。因为这条标准被关起来的也就10000把好人，跟14亿人口相比确实少了，但少数人的利益就不是利益了吗？我们刑辩律师这个职业，不就是一直在为少数人的权益与公权力抗争吗？